一根那个走杆用一弯喽，山里呀玛莎呀车陀难，猛虎啊莫在呀平阳那河地哟，蛟龙啊无水呀困沙滩，锁了一只浪荡浪荡一只哟，不怕李小怕孤单那众人和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 经典早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一会儿回来，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经典早四方精彩的下半时段。 大姐，把鞋给俺穿上试试行不行？这鞋俺穿鞋小了点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哥们儿加油。晚上九点，